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九来讲，一起听资讯，我寻奇。据悉，国内油价下一轮调价窗口将于9月30号24时开启。机构预计，下一轮成品油价格调整上调的可能性较大。从江西省发改委获悉，该省瑞金、共和国摇篮、南昌滕王阁等20个重点景区门票将陆续降价，到10月1号前全部完成调价。美国国务院近日正式宣布，该国在2019年接收的难民人数不能超过3万人，这一最新标准创下该国近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埃及日前在南部城市阿斯旺的考姆翁布神庙又发现一座新的狮身人面像，其历史可以追溯至远古托勒密王朝时期。北京市教委近日明确，每天中小学在完成规定课时之后提供课后服务，时间到17时30分，坚决禁止学校借课后服务的名义组织学生集体补课、乱收费等现象。从北京市委社会工委获悉，10年来北京市5次大幅度提高社区工作者待遇，目前本市社区工作者待遇已经达到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年人均应发工资将达到10万元。歌坛实力唱将孙楠全新公益歌曲《亲爱的孩子》在万众期待中正式上线，其中那英、沙宝亮、张靓颖等歌手齐献唱。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小来小听资讯，感谢收听。 心的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周杰伦《一路向北》。很多人都知道，在娱乐圈里喜欢周杰伦的明星有很多，不只是娱乐圈啊。而周杰伦参加的选秀节目中，听选手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听周杰伦的歌长大的。没错，周杰伦将华语音乐带到了另一个时代，大多数人都在震惊于音乐还能这么玩的同时，都忍不住跟着他一起哼唱这些旋律。

丰收了，丰收了！9月23、24日，腾讯大业网联合北京平谷共同打造农民丰收节，邀您中秋小长假平谷金海湖坝前广场畅享农耕文化，企鹅欢庆丰收节。现场有农耕体验、DIY 中秋月饼、欢唱 PK 等多种互动游戏，更有金海湖度假酒店、腾讯限量版礼品等多重大礼。快关注燕窝玩乐会微信号报名吧！ 自由，自由是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的更广阔的人生，那样的自由才是珍贵的、有价值的。我相信10000小时定律，从来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灵感和坐等的成就。经典久了小，我新奇，做一个自由又自律的人，靠势必实现的决心，认真的活着。 充满的脚跟，空洞的眼神，现实就别问。我只是个平凡男人，感情也只谈个玩，说有人

火，烧了整个沙漠。沙漠里的小孩和

秋买好蟹，当然蟹状元。阳澄湖1600亩养殖基地，全国70家直营门店，9年品质，值得信赖。现在拨打400-861-5777，400-861-5777，享受超低预售价。 品牌大盘，荣耀面世，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70年大产权，地铁旁，总价199万起，首付仅需70万，78平米两居，89平米三居，南北通透，高层价格，别墅品质，置业北京，把根留住。VIP 热线400-998-8866，400-998-8866，400-998-8866。 多想有个灵犀，躲在心中描述感情的起伏和不想延续的痛苦。感谢有个灵犀，在心中陪我哭。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林宥嘉，心有灵犀。在第一次听见林夕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就是听了这首歌。大家都知道林夕的词写得特别好，当然呢，林夕的词能够流传这么大的面积，让很多人都知道，离不开那几个巨星，王菲就是其中之一。林夕他也曾经说到，和王菲好像是没有名分的夫妻，给天后写词呢，常常都不假思索，因为他知道无论写得多么天马行空，王菲都能够完美诠释。有一次呢，王菲拿到林夕的作品，拿过来进棚就唱，当时写完词的林夕觉得是匠气太重了，想要再改一改，结果呢，一个电话打给王菲，王菲说不好意思，已经录完了。这首歌就是《约定》，一起来听一下吧。